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73集。你当云顶酒店是你家开的？徐家人深居简出，不太出现在公众面前，但徐瑶光跟魏大师有些交情，海叔还是见过徐校长本人的，只是徐校长一般不太跟其他世家交往。魏大师虽然跟徐瑶光有来往，但跟徐家人还隔得有些远，毕竟京城那几个家族不是说想攀就能攀得上的。 请问魏林魏大师是这个房间吗？ 徐校长往门牌号上看了一眼。 是的。 海叔连忙打开门。 您快请进。 等徐校长进去，海叔关上了门。 老爷，是徐老来了。 刚放下手机，正拿着杯子喝水的魏大师放下杯子站起来，有些惊讶地说道。 哦，徐老，您请坐。 他心里也奇怪，他们魏家跟徐家好像没有这么熟啊，徐老来找他干什么？海叔给徐校长倒了一杯茶。 是这样的，我是为了我的一个学生秦冉来的。 徐校长一手拿着茶开门见山道。 听说您昨天收了他为徒。 啊，原来徐老是为了这件事。 魏大师心里惊讶，但面上丝毫不显。又是为了秦小姐。海叔愣了一下，徐校长也是秦小姐朋友之类的人物。不过程俊、陆兆颖这几个人都出现了，此时多加一个徐老好像也不算什么事。海叔麻木又僵硬地想着。 不仅仅是这样。 徐校长摇了摇头，他喝了一口茶，似乎是沉默了一下，然后悠悠地开口。 我是想问问您，是怎么让秦冉答应跟您学小提琴的？ 魏大师一愣，没想到徐校长会这么问他。 你也知道，我的继承人一直没有着落，最近这三年我都在云城，都是为了找继承人，可他一直都没答应。 话说开了，徐校长也没有保留，他是真的很想知道魏大师是怎么让秦冉答应他的。魏大师一边听着一边嗯了一声。 说到这里您应该猜到了，就是您昨天才收的弟子秦冉。 徐校长把杯子放在桌子上，抬了抬眼眸。 哦。 魏大师点点头，他下意识地抬手又喝了一口水，喝到一半的时候反应过来。他剧烈地咳嗽着，海叔连忙去拍他的后背。徐校长就冷酷无情地看着魏大师的脸，半点也没有同情。大约三分钟，魏大师终于缓过来，他抬了抬头，把杯子啪的一声放在了桌子上。 啊，徐老，您刚刚说什么来着？我好像听差了。 徐校长面无表情地重复了一遍。徐校长悠悠地看着魏大师。 他的脾气我知道，我想知道你是怎么说服他的。 啊。 魏大师还有点没有反应过来，整个人不太在状态。 他肯定不行，得找他外婆才有用。 外婆？ 徐校长点点头，然后又十分有风度地站起来。 魏大师，今天冒昧打扰了，明天再恩遇摆桌，希望你能赏脸。 徐老走后，酒店里的两个人还没有反应过来。 刚刚徐老师说选的继承人是冉冉啊？ 魏大师看了一眼海叔。徐家在京城的影响力 不可说，跟魏大师完全是两个方向。其他人尊称他为大师是给他面子，可徐家手里是真正有实权的。海叔艰难地点点头， 好像是的吧。 医院，宁晴、林老爷子、林启、林家这些重要的人几乎都来了。 妈，老爷子来看您了。 宁晴走进来，帮陈淑兰垫好身后的枕头。陈淑兰没有什么精神，就看了他们一眼，咳了两声，然后淡淡地说了声 谢谢。 他这态度，林家除了林奇跟林老爷子，其他人都皱了皱眉头。他们眼中，宁晴这一家人仅仅就是沾了秦宇的光，陈淑兰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农村妇人，沾了林家的光才能住在医院的 VIP 病房区，这会儿还这个态度。不过这几个人都没有说话，宁晴放缓了声音。 京城有一场拜师宴您没去，我们商量着在云城再办一场，让两家亲戚都来热闹一下，就这两天。 听到这句，陈淑兰终于睁开了眼睛，她看了宁晴一眼，最后又闭上了眼睛。 不去。 有些病恹恹又有些冷的声音。宁晴抿了抿唇，林老爷子的脸上一直是笑着的表情。 亲家应该是累了，你也不要太强求。 他语气缓缓的，听不出其他情绪。一行人出了病房，宁晴还留在里面没有出来。 爷爷，这个陈淑兰也太不识抬举了。 一个年轻男人皱了皱眉。林老爷子手附在身后，淡淡开口。 乡野妇人，无需多过计较。 电梯门打开，从里面走出来一位戴着老花镜的老者。林奇在秦宇开学时是见过徐校长的，自然认识他。他愣了一下，连忙开口唤道。 徐校长。 徐校长急着去找陈淑兰，听到有人叫他，脚步顿了顿，然后推了一下眼镜，对林奇没有多大的印象，就朝他点点头，没有多说什么。等他走后，林家一行人进了电梯，电梯门关上，林老爷子才看向林奇。 刚刚的人是 徐校长。 林奇低声开口。 三年前空降一中的校长，听说是京城人士，每个月都有不知名挂着京城特殊车牌号的人来找他。 林老爷子精神一振，他沉吟了一会儿。 在前任校长无功无过的情况下空降， 这些事儿一中的学生老师都知道，不算什么秘密，就是没有人知道徐校长究竟是谁。毕竟京城太多新闻在网上，别说搜了，提个名字就直接给屏蔽了。 明天的宴席安排好了，冉冉那边。 林奇没有再提徐校长，顿了顿说起了秦冉。林老爷子看他一眼，沉吟了一下。 他那边就不用通知了。 一开始他是有想要林奇拉拢秦冉的想法，阴差阳错，因为孟欣冉的事让他们不得不选择了秦宇的这个点。眼下看来，多亏了之前那件事，不然在秦宇这件事出结果之前，还在两人之间纠结，少不得两边都不讨好。林奇叹息了一声，没有再纠结这件事。校医室，程俊办公桌上多了一些烧杯烧瓶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手边还放着一个反应试管。秦冉趴在一边练字，下午的课他没有去上，最近老高对他十分宽容，当然除了物理老师以外，其他老师对他也是十分的纵容。他虽然有些不耐烦，但还是抿唇，一个字一个字慢吞吞地写着。江冬夜如同死尸一般躺在椅子上，陆兆颖靠在沙发上朝进来的程木挑眉， 询问他江冬夜是怎么了。 好像手机中顾西池的照片被人删了。 程木有些同情地看了江冬夜一眼。痛击顾西池的照片就那么一张，还因为自己的一时作死被人删了。现在是大数据时代，基本上很少有人会打印照片。如果早知道顾西池的背后有个黑客大佬，他肯定不会这么作死，肯定会把顾西池的照片打印个几千张。 啊，我小叔今天又忙了。 江冬夜拿抱枕盖在自己的头上，将腿搭在桌子上，彻底服了自己的运气。 他跟我说帮我联系了前队，我去前队的工作地点找了好几次都没找到。 江冬夜不说还好，说到这个，程木跟陆兆颖看江冬夜的目光就更诡异了。两人都没敢跟江冬夜说，昨晚他们不仅见到了江回，还见到了前队。 我再去前队那里找人试试。 江冬夜看了一下手机上的时间，又站起来，目光一扫，就看到了还趴在桌子上的秦冉，一顿。 他不用上课？ 这会儿快三点了，按照高中学生的作息，第一节课都快下课了吧？程木淡淡的开口。 他老师都不管他的。 江冬夜一愣，想想他除了物理，其他总分646。咳了一声，然后拿了外套出去。秦冉又练了一页纸，兜里的电话就震了一下，他漫不经心地拿起来一看，是秦汉秋的信息。抬手把笔扔到桌子上，秦冉往椅背上一靠，直接拨通了他的电话，声音微微压低。爸。秦汉秋那边显然很高兴，声音挺大。 冉冉，我今天来云城了，晚上放学你出来，我带你去吃一顿好的啊。 秦冉伸手翻了翻字帖，挑眉道。怎么忽然来这里了？ 林家请我们来的，我跟你舅奶奶他们一起来的。 秦汉秋顿了顿，说的有些小心翼翼。 还有你弟弟，你要是不喜欢，晚上就不带他啊。 秦冉合上了字帖，他按了一下太阳穴，想了想。你们俩现在在哪？ 刚下车，在汽车站啊。 秦汉秋大着嗓子回他。 林家的车马上接我们去酒店。 他们一下车就迫不及待地给他发信息。秦冉看了程俊一眼，对方在用显微镜看什么东西，他就站起来往旁边走了两步，低声道。哪个酒店？秦汉秋就说了一个酒店的名字，巧了，正是魏大师跟顾西池两人的酒店。秦冉还有事情要当面问顾西池，他就说，行，你们等着，我去找你们。半个小时后，云城唯一一家国际化的五星级酒店，云顶酒店，云光财团旗下的酒店，无论什么时候，保密性都是绝对一流的地方。秦冉到的时候，秦汉秋跟宁家一堆杂七杂八的亲戚都在大堂里。秦汉秋穿着挺新的风衣外套，他的脸有些黝黑，此时正急躁地跟一个短发女人说着什么，点头哈腰的，一张黝黑的脸上有些泛红，身边还跟着一个10岁上下的萝卜丁。短发女人身边还站着两个黑衣人，不知道是助理还是保镖。宁家其他的亲戚都隔得挺远的，仿佛不认识秦汉秋一般。怎么回事？秦冉拧着眉走近，短发女人看了秦冉一眼，在她身上的校服上停留了一下，眉眼凌厉的，没有跟她说什么，只是淡淡的看向秦汉秋。 我们等警察来了再说吧。 秦冉往旁边看了一眼，就看到黑衣保镖跟短发女人身后的年轻女人。天挺冷，她就穿着一身礼服，外面套着一件外套，波浪卷，整个人看上去有些妩媚。戴着黑色的墨镜，看不太清楚她的脸，但不远处有人在拍照，应该是明星。张嫂是负责宁家这行人的住宿的，她此时正在给林奇打电话，也没有理会秦冉。 今天这件事闹大了，受影响最大的是林家。他脸色有些不太好看，眉宇间也是厌烦居多。 刚刚小林撞到了那位李小姐，李小姐的项链不见了，你表舅娘他们都说是小林拿的。小林虽然不听话，但这件事真不是他。 秦汉秋抿了抿唇。 冉冉，你别过来，警察待会儿要来了。 这种事宁家的亲戚早就躲在一边了，张嫂也不想跟他们说话。秦汉秋下意识的不想牵连到秦冉。听到这儿，秦冉差不多清楚了，他看了眼秦玲，淡声道， 看看监控不就知道了。 听到他这句类似于乡巴佬的话，给林奇打电话的张嫂看了秦冉一眼，拧着眉撇嘴。短发女人眉眼凌厉地看了一眼秦冉，忽然笑了，说， 你当云顶酒店是你家的，监控想看就能看。 听到这句话，秦冉挑了挑眉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